欢迎收听《人间指南》，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07，如何正确的收听《人间指南》。我是 HB，《人间指南》呢是一档全方位、深层次、彻底指导你人生的播客节目。本节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一个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生存中的一切话题，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的你需要来听。当然你可能会好奇什么是现代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首先来看看反例。什么是古代人？我们所了解的古代人都是出现在史书中的那些人物。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所有这些人一般都会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身份。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武将，那么他少年时一定是高大威猛、勇武过人。长大参军后呢，就会屡建奇功，威震一方。又比如，如果此人是一个文臣，那么呢，少年时呢，一定是熟读诗书，聪慧过人。然后考取功名，进入朝廷之后呢，就鞠躬尽瘁，位极人臣。所有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呢，好像都只是为他们各自的身份服务。一般，对于这些人一般。草草几百字就可以总结他们整个一生。所有这些人，他们套路的人生都好像只是为各自的身份在服务，往往数百字就可以总结他们单调的人生。而作为一个现代人呢，当然没有人来给你做传来划定你的身份。但是可悲的是我见到不少身在现代社会的古代人，仍然用诸如文科生、程序员之类的标签来给自己的眼界和阅历设置结界。所以呢，我希望你不要用诸如“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为什么要来听你讲统计学”这类既无聊又腐朽的借口来回避人间指南。本节目的所有内容都将刊登在人间指南的网站，网址是人间指南的拼音.fm。并且我会不定期在网站上更新，文字内容作为播客的补充，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关注《人间指南》，具体的账号我会在今后的节目中告知。以上就是《人间指南》的第07，如何正确的收听《人间指南》，再见。